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24页。讲义，请翻到讲义第14、第一页。善清净慧，如罗贝上先白色性，不异施舍，于彼罗贝一相异相。佛以常行广释，生异地相，超过诸法一异性相。上次讲解到举喻重释，佛以十种譬喻帮助我们了解生异地相超过诸法一异性相的道理。我们上次讲解到第一个譬喻，罗贝白色异喻，正文已经讲解完毕，现在依讲义14的第一项继续讲解。梵音商虚，此云罗贝。梵语的发音是商虚，在汉地呢就称为罗贝。为彼罗贝欲诸形象四乘异故，四乘就是指色香味触。罗贝的字体是由色香味触四乘所成。色香味触的字相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喻为具有不同字相的诸法形象。先白色性欲胜异地，色性通故。这个先白色性是遍通于罗贝的字体的，所以以先白色性来比喻诸法形象的共相，就是胜异地相。犹如罗贝与先白色不可言一，四乘色性总别异故，或可通别异故。先白色性是遍通于罗贝的，所以说它是总相，或者说它是通相。四乘个别的自相相异，所以说它是别相。先白色性的总相或者是通相，与罗贝的色香味触的别相相貌是不同的，所以先白色性与罗贝不可以说是相同的一相。不可言异，无别体故。先白色性与罗贝也不可以说是异相，因为白色的罗贝并没有白色与罗贝两个完全独立相异的字体存在。真谛记云，在真谛三藏解说解结经的真谛记中说，第三欲说为显立顿两种方便。佛在辩超过诸法一异现象的常行广释的第三科举喻重说，是为了显示度化立根人与顿根人的两种方便。佛先说义理方便，是为了度化与利益立根人。佛继续再说 譬喻方便，是为了度化与利益顿根人。若但说义，不利譬者，唯利能入，顿不能入。如果佛在法会中只说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非一非义性相的义理，而不再安立这十种譬喻，则唯有立根的闻法者能够闻法而悟入妙理。而顿根的人虽然能够闻法，却不能够悟入。若具足说意欲二种立顿俱入，故借浅示以显深理。如果佛说法时，义理与譬喻这两种方便都具足说，则立根人与顿根人都能够悟入。因此佛就借用了大众都了解的粗浅的事项来作为譬喻，以显示说明甚深的义理。此中具取六成为譬，若即一种，余类可知。此十种譬喻中，具足列举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为力。众生随顺自己的善根，只要能够了解其中的一种譬喻，其余的例子也就可以推比而知，也就能够悟入甚深的义理了。商须即是白色罗也，白色与罗言一者，则但色是罗，余三乘四大皆因非罗。梵音的商须就是此地的白色的罗贝的意思。白色与罗言一者，下面呢就以三种过失来破斥白色与罗贝是一相的妄执。则但色是罗，余三乘四大皆因非罗。好，这个是说明第一种过失。我们先说明八法。八法就是四维与四大。四维是色、香、味、触，四种即为。四大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在诚实论中说，四维成四大，四大成五根。意思就是说，依四维而组成四大，依四大而组成五根。如果依瑜伽师地论来说，四大的种子生起四大，所造色的种子生起所造色，但是要先有四大种子生起四大之处，所造色种子才能够生起所造色。从这样的道理说，四大种子是所造色升起的因。虽然这两宗所说不同，但是罗贝是由八法所组成，是一样的。现在说白色与罗贝是相同的一相，而色、香、味、触、地、水、火、风八法各有不同的自相，则 香味触三尘，与地水火风四大，与罗贝必定是异象。好，由此可以推论出，香味触地水火风都不是罗贝人。可是事实上，在罗贝上是具足了八法的相貌，所以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是相同的一相，是有过失的，也是不合道理的。又如白色为眼境界，罗亦因耳，这是说明第二种过失。白色是属于闲色，它只是眼根与眼视的境界。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是一相，则罗贝也应该只是眼根与眼视的境界，而不是鼻舌身的境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没有办法摸触到罗贝。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触摸到罗贝的，所以知道说白色与罗贝是一相，是有过失的，也是不合道理的。又如白色通于诸物，罗亦因耳，罗即不通，白色亦耳，不应通物。这个是说明第三种过失。又如白色通于诸物，又譬如说有白色的罗贝，也有白色的布，也有白色的墙等等。白色是罗贝与其余众多事物共通所有的，罗亦因耳。如果要说白色就是罗贝，那么罗贝也应该是与其余白色事物是共通所有的。如此的话，则白布上面就应该有罗贝，或者是白色的墙上也应该有罗贝等。可是呢，这个与事实是不符合的，逻辑不通。既然罗贝只有在罗贝上才有，其余的布与墙等事物上是没有罗贝的，白色一耳不应通物。如果要说白色就是罗贝，那么白色就应该如同罗贝一样，不为其余的众多事物所共通所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有白色的布与白色的墙等等的事物。但是呢，这个也与事实不符合，因此说白色与罗贝是一相，是有过失的。无此异故，不可言一。有以上的三种过失，就可以知道白色与罗贝是一相的义理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不可以宣说白色与罗贝是无义的一相。若言义者，义义不可。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是完全相异的，这个也是不符合义理的。那么下面也举出三种过失来破斥二者相异的异性妄执。见其白色不应通罗体别异故， 这个是说明第一种过失。如果说白色与罗贝相异，意思就是说白色与罗贝的字体是个别相异的，白色有白色的字体，罗贝有罗贝的字体，这两者的字体是毫无相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有白色的罗贝存在。可是事实上确实是有白色的罗贝，因此可以知道说白色与罗贝是完全相异的意象啊，这是有过失的。又此白色因无所依，不关罗故，这是第二种过失。白色是依止在罗贝上的，所以才称名为商区，就是白色的罗贝。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相异，则白色就不应该依止在罗贝上，因为这两者毫无相关。如果是这样的话，白色就没有依止处了。可是事实上白色的罗贝确实是白色依止在罗贝上的，由此可知说白色与罗贝是相异的意象，是有过失的。又因此罗不具八物与色异故，这是第三种过失。八物就是前面说的色香味触地水火风八法。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相异，则此白色罗贝的字体上就应该只有香味触三尘与地水火风四大，而不具足八法了。因为白色与罗贝的字体是完全相异，毫无相关的。可是事实上白色的罗贝确实是具足八法的，由此可知说白色与罗贝相异是有过失的。这以上是真谛记的解说第一例，罗贝上先白色性不易施舍与罗贝一相异相。赤色与金乃至于处历皆如是，据说如彼。赤色与金，这个是第二个譬喻。赤金上的赤色与金不易施舍一相异相。在解生密经中将赤色翻译作金上黄色。乃至于处，第一与第二例是依色尘而说，其余以下的例子有一深尘香尘味尘，乃至第七与第八例是依触尘而说，历皆如是。这第二例至第八例的破斥的方法都可以比照此处第一例的破斥方法类推即可。据如真谛记文所说，生密经云，譬如柯白 不可言一义。啊，在《生密解脱经》中，第一个例子是翻译作柯，柯就是裸背，白，白就是鲜白色性，这两者不可以说是一相或是异相。解结经云，譬如伤躯，白色不可言一义。在解结经中，这一个例子是翻译作伤躯，也就是裸背，白色也就是鲜白色性，这二者不可以安立一相与异相。看下面的经文，如裸背上鲜白色性，筋上黄色亦复如是。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这是第二颗心二，金与黄色一异玉。如罗背上鲜白色性，金上黄色亦复如是，就如同罗背上的白色与罗背不可以说是一性或者是异性，黄金上的黄色与黄金也不可以说是一性或是异性。而破事的方法与罗背及白色是相同的。这以上的第一例以及第二例都是依色尘来破事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如空猴身上美妙取性，不易施设与空猴身一相异相。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这是第三颗心三，空猴身取一异玉。如空猴身上美妙取性，空猴是一种乐器，有直立的竖式的空猴，也有横的卧式的空猴。这个横式的空猴呢，据说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在楚国，跟中国的古琴出于同一个源头。而竖式的空猴在汉朝的时候呢，是由西域传入了中原，现在我们就称它为竖琴。拨动琴弦可以发出声音，由声音的编排就可以演奏出不同的美妙的乐曲。不易施设与空猴身一相异相，美妙的乐曲与空猴发出的声音不能执着是一相或者是异相的。美妙的乐曲是由空猴的声音前后不同音符的高低抑扬而组成，离开了空猴的声音就没有美妙的乐曲。所以声音与乐曲不能够说是完全相异的异象。空猴发出的声音是固定的音符，经过了编排却成为不同的乐曲，所以也不能够说声音与乐曲是完全相同的一相。这个是一生成或是了一性与异性的执着。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二项，为生与取不可言一，总别异故。生是总，取是别， 或可深取一顾。空喉深取一意欲，是说声音与乐曲不可以说是相同的一性，因为声音是总，它就是固定的音符，乐曲是别啊，有种种不同的乐曲，譬如说有阳春白雪，然后有春江花月夜等等不同的乐曲，所以二者不是一相。或者可以说声音是单一的音符，乐曲是由众多音符组成的音节，二者相异，所以也不可以说是一相。不可言异无别体故，声音与乐曲也不可以说是异相，因为乐曲就是由声音相续编排而成，并非离开了声音的字体而另外有乐曲的字体存在。那么佛说这个譬喻呢，可能就是为了度化学习音乐的人而说的。若依声密空喉语声便非一意，前面是依照解声密经来解说，如果依照声密解脱经的经文，它是依空喉的乐器与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来辨析二者的非一与非一性。解声密经是约声与曲来辨析非一非一性，所以两部经文并不相同。若依彼经空喉是总，具五成故，声是其别是一分故。如果依彼声密解脱经的意思，空喉具有了色声香味触五尘，它是总体，而由空喉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属于声尘，只是五尘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是总体上一部分的别体。声音由空喉所发出，所以没有空喉也就没有空喉所发出的声音，因此二者不能够说是异相。但是声音也只是空喉的一部分，并非是空喉的总体，所以二者也不能说是一相。解结异同，解结经与声密解脱经相同，也是约乐器与所发出来的声音来辨析二者的非一非异性。故彼经云，如毗奴音声不可言一意。真谛记云，毗奴者是音乐器，此间琵琶大略相似。所以在解结经中是曰乐器毗奴，与毗奴所发出来的音声来分辨非一与非一性。毗奴呢在汉地就称为琵琶。再看下面的经文，如黑尘上有妙香性，不易施舍与黑尘一相异相。根三举玉重饰分成十颗，这是第四颗，心四 臣与妙香亦异域，如黑臣上有妙香性。这个黑臣就是沉香木，因为含有的树脂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沉香木能够沉入水中。而沉香木的树脂有美妙的香味，这个就是妙香性。不易失色，与黑沉一相异象。香味是由黑沉木所发出的，离开了黑沉就没有沉香的妙香味，所以香味与黑沉不能够说是完全相异的异象。可是香味并不就是黑沉，所以二者也不能够说是一项。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三项。尘与妙香不可言一，总别异故，不得言异无别体故。黑尘具有色香味触四尘，所以黑尘是总体，而妙香性是香尘，只是黑尘总体的一部分的别体。总体与别体有差别相，因此香味与黑尘是不能够说是一相的。可是香味是由黑尘所发出的，不是离开了黑尘的字体另外有单独的沉香的字体，所以黑尘与妙香性也不能够说是异象。生密经云，沉水香味不可言一异。沉水就是黑尘的异名，香味就是沉水的妙香性，所以沉水与香味不可以说是一相，也不可以说是异相。那么在这里呢，生密解脱经与解生密经的意思是相同的。解结经云，如沉香香气不可言一异也。沉香就是黑沉，香气就是妙香性。解结经翻译作如沉香香气可爱不可安立，与沉一异。这个意思呢跟解生密经也是相同的。这个是依相成来破斥依性与异性的执着。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如胡椒上心猛力性，不易失色，与彼胡椒一相异象。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这是第五颗心五，胡椒心味异域。如胡椒上心猛力性，胡椒的胡是指它是从外国传进中原的东西，椒就是指它是有刺激性味道的果实。胡椒上的刺激性的辛辣的味道就是心猛力性。不易失色，与彼胡椒一相异象。 胡椒的辛辣味，与胡椒是不可以说是相同的意象，或者是相异的意象的。好，我们看下面原册书的解说，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四项。椒与辛味不可言一，总别异故。胡椒具有色、香、味、触四成，它是总体。辛辣味是属于味成，只是胡椒总体四成的一部分的别体。胡椒的总体与辛辣味成的别体有总别的差异，所以不可以说是相同的一项。不得言异，无别体故。别体的辛辣味成并不是离开总体的胡椒另外有别的字体，辛辣味仍然是胡椒的一部分，所以二者也不可以说是异象。生密经云，碧波辛味不可言一。碧波呢，在大正上呢是碧拔，这个也是胡椒科的一种植物，现在的名称叫做印度长胡椒。生密解脱经是以碧波与辛味来说明，非一非异象。解结经云，摩利遮与辛辣味不可言一异。在解结经翻译作摩利遮其味辛辣，不可安立与摩利遮为一为异。这三部经的名相虽然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看下面的经文，如胡椒上辛猛力性，颗粒色性亦复如是。根三举玉重视分成十颗，这是第六颗辛六，颗粒色味异异。如胡椒上辛猛力性，如同胡椒与辛辣味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颗粒色性亦复如是。颗粒的大小就如同我们现在的枣子，颗粒的味道既酸又苦又涩，它可以做药用，在中药里头就称为诃子。在戒律里头，这个颗粒呢可以当做非食药用，因为它又酸又苦又涩，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不会吃多，所以可以做非食药来用。颗粒与苦涩味也是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的。这胡椒与辛辣味以及颗粒与苦涩味都是依味成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看讲义十四的第五项。生密经云，喝离乐苦味不可言一异。生密解脱经是翻译作喝离乐与苦味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解结经云，喝离乐色 在解结经是依喝离乐与色味来破斥一相与一相的执着。这个喝离跟喝离乐就是同样的东西。再看下面的经文，如度罗绵上有柔软性，不易施舍与度罗绵一相一相。根三举玉重饰分成十颗，这是第七颗心七绵与柔软一意欲。如度罗绵上有柔软性，好，度罗绵在《瑜伽师地论轮记》解说它是野蚕茧的丝绵。在《俱舍光记》说度罗是一个树的名称，绵就是树的果实中出来的棉絮，如同柳絮一样。也有说就是草木的花絮称为度罗绵。棉絮的性质是柔软的，不易施舍与度罗绵一相一相。棉絮的柔软性与棉絮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六项，度罗绵者相传说是蒲柳花叶。根据传说，度罗绵是杨柳的花絮。绵与软处不可言异，总别异故。绵本身具有色、香、味、触四成，它是总体。柔软性是属于触成，它是度罗绵总体的一部分的别体。具有四成的度罗绵总体与触成的柔软性有总体与别体的差别性，所以二者不可以说是一相。不得言异，无别体故。柔软的触成是度罗绵四成中的一部分，可是并非离开度罗绵而有其柔软性，所以二者也不可以说是异相。生密经云兜罗柔软，在生密解脱经中将度罗绵翻译作兜罗，柔软性翻译作柔软，意思跟解生密经是相同的。解结经云绵旷柔软，绵旷就是棉絮的意思。解结经是约棉絮与柔软的触成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如熟酥上所有皮糊，不易施舍与彼熟酥一相一相。根三举玉重饰分成十颗，这是第八颗心八熟酥皮糊一意欲。如熟酥上所有皮糊，我们用牛乳来制作乳酪，取得了固体的乳脂，这个叫做生酥。再将生酥来熬制，除去生酥中的水分，就成为熟酥。 而熟酥的最上一层是如油状的液体，这个油状的液体就称为醍醐。不易施设与彼熟酥，一相一相。醍醐是油状的液体，熟酥是固体，所以二者不能说是一相。可是醍醐是由熟酥熬透所成，离开了熟酥就没有醍醐，所以也不能说二者是异象。演培法师的解说是曰：醍醐的味道超过了熟酥的味道，来解说二者不是异象。我们看讲义十四的第七项，虽己醍醐，亦取华处。在经文上面虽然是以醍醐来做说明，但是说醍醐的意思只是要表示它是熟酥的华处，所以经文就可以是如熟酥上所有华处，不易施设与彼熟酥一相一相。酥与醍醐不可言一，总别异故。熟酥具有色、香、味、触四成，它是总体。醍醐是华处，它是属于触尘，触尘是熟酥总体一部分的别体。熟酥与醍醐有总体与别体的差异相，所以二者不可以说是一相。不可言异，无别体故。醍醐的华处是熟酥四成中的触成，离开了熟酥，醍醐的华处也没有自体，因此二者也不能说是异象。真谛记云：酥以醍醐，但举其处，不谈其味。原册书与真谛记作为经文中的醍醐，只是要表示华处的证明。熟酥与醍醐只是要说明熟酥的四成与醍醐的触成是不可以说是一相或者是异相的，并不是要解说二者的味道。生密解结一同此经，生密解脱经与解结经的意思与解生密经是相同的。以上度罗眠与柔软性以及熟酥与醍醐都是从触尘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看下面的经文：又如一切行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不易施设与彼行等一相一相。庚三举喻重事分成十科，这是第九科。新九理事一意欲，从道理与事项来说明非一项与非一项。又如一切行上无常性，不易施设与彼行一项一项。一切行 是属于事相，无常性是属于理性，一切诸行是有为生灭法，在诸行刹那生灭相续的事相上，就显示出无常性。远离这一切诸法形象，也就没有无常性可得。所以彼一切行与无常性不可以说是异相。又如果一切诸行与无常性是相同的一相，则一切诸行的自相都应该是与无常性是相同的一相。如此的话，则一切诸行的自相就应该是无差别相。可是事实上，一切诸行有不同的自相，所以知道无常性与一切行也不可以说是一相。又如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不易施设与彼有漏法一相异相。好，漏就是烦恼，或者说是惑的译名。有漏法就是指贪嗔痴等烦恼。在大毗婆沙论说，由烦恼造作了业行，能够使令有情得到相续的生命苦果。这个是有的意思。又能够使令有情在三界流转不断，这个是漏的意思。所以一切有漏法上苦性，就是说由烦恼造作了业行为因，便能够得到生死流转的苦果，这个是属于有漏法的事相。而由惑业苦生死流转的道理，是有漏法上的苦性。有漏法上苦性是由有漏法的事相上而显现出的道理，所以有漏法与苦性不可以说是异相。但是如果苦性的道理就是有漏法的事相，也就不会有不同的生死流转的差别相可得，因此也不可以说有漏法与苦性是一相。又如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不易施设与彼一切法一相异相。普特伽罗是烁烁取浊五趣生命体的意思。好，普特伽罗无我性就是人无我的道理。延培法师解释说，在经文中虽然只说普特伽罗无我性，但是呢也应该包含了法无我性。但是在原册书里头认为，讲普特伽罗无我性就应该只是说人无我性而已。一切法就是指色受想行识五蕴。普特伽罗无我性是说有情在五趣中生死流转，烁烁取浊五蕴的生命体，而其中并没有能够主宰而实有 不变的自体的存在。普特伽罗无我性是在五蕴一切法上所显现，所以不可以说二者是异象。但是如果普特伽罗无我性就是一切法，则五蕴的一切法就应该是相同的自相。可是五蕴的自相并不相同，所以知道一切法与普特伽罗无我性也不可以说是一相。好，请看讲义14的第八项。言一切行无常性者，行为一切有漏无漏，四相所牵，故名无常。故涅槃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在经文中说一切行上无常性，行为一切有漏无漏，就是一切行又包含了有漏与无漏的有为法。有为法的为是造作的意思，有因缘造作所生之法就是有为法。四相所牵，故名无常。四相就是指身住意灭四相。诸法在刹那刹那之间有生住意灭的变化，因此称名为诸法无常。我们就引用瑜伽师地论的论文来解说四种有为相。前刹那行自性灭坏，无间非先出行，刹那自性生起，正观为生。一切诸行有为法的生灭只是一刹那，在一刹那因缘和合，有为法即生起。到了下一刹那，此生起之法不能够持续，就自然灭坏。然而在前后刹那相续之间，即不间断的有新的有为法升起，在此前后刹那有为法相续不断中，就安立了生住意灭四种有为相。现在呢，先解释生。前刹那行自性灭坏，在前一刹那升起的有为法，到了现在的这一刹那，它的自体不能持续，就自然的灭坏了。意思就是在现在这一刹那，前一刹那的有为法就不存在了。无间，现在这一刹那是接续前一刹那的，中间是没有间断的。非先诸行刹那自性生起，在现在这一刹那因缘变化和合，有新的有为法的自体升起。所以说刹那自性升起，此新升起的有为法的自体并不是以前曾经升起过的有为法的自体， 所以说是非先诸行。正观为身，此新生的有为法在过去是没有自体性的，唯有在现在这一刹那，由于因缘的和合而有自体升起。所以经过了正确的观察，此新生法的自体本无今有，这时就安立一个假名，就称它为生。诸行生矣，即时未坏，正观为住。在现在这一刹那，新的有为法自体已经升起，到了下一刹那，它的自体就会自然的灭坏，即现在的这一刹那，此法自体升起时，并且尚为灭坏之时，经过正确的观察，此法自体已生未坏，就假名安立为住。此已生行，妄前已灭诸行，刹那自性别异，正观为老。此已生行，就是现在这一刹那因缘和合自体升起的心有为法。妄前已灭诸行，对妄于以前曾经升起而现在自体已经灭坏的旧有为法，刹那自性别异，在现在这一刹那，新有为法的自体与旧有为法曾经升起的自体之间是有差别与变异的，因为每一刹那诸有为法升起的因缘都不相同，所以诸行的自体也就有差别变异。正观为老，经过正确的观察以后，前后自体的别异就假名安立为老，老就是变异的意思。从此诸行生刹那后，即此已生诸行，刹那自性灭坏，正观为密。从此诸行生刹那后，从现在这一刹那，心有为法自体升起，以后的下一刹那，即此已生诸行，刹那自性灭坏。现在一刹那自体升起的心有为法，到了下一刹那之时，其自体就不能够持续，而自然的灭坏了。正观为灭，经过正确的观察，这一刹那的有为法自体，到了下一刹那，自体已无，就假名安立为灭。身、住、意三有为相，都是在现在这一刹那，心有为法自体升起时，所安立的。而灭有为相，是在现在不间断的下一刹那，有为法的自体已经灭坏，成为过去法而安立的。故涅盘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现在引用《大波涅盘经》 以十四卷经文作为证明。这个是佛在做雪山大士的时候修难行苦行，想要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第四天呢，为了测试雪山大士的发心是不是能够坚定，于是第四天他就变身为罗刹鬼，为雪山大士说过去佛的半个偈子，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大士听闻以后心生大欢喜，于是就请罗刹鬼说下半个偈子。罗刹说，我因为太饥饿了，所以呢不能说。罗刹又说，我只能够吃新鲜的人肉才能够止住我的饥饿。于是大士呢就愿意舍身求法。那么罗刹鬼不相信大士愿意舍身求法，就说你真的愿意吗？你为什么愿意呢？于是大士就说了，汝真无智，譬如有人失他凡器得七宝器，我亦如是，舍不坚身得金刚身。雪山大士回答罗刹鬼说，你真是没有智慧。举例说吧，譬如有一个人失他凡器得七宝器，凡器就是指我们人间吃饭的器具，七宝器是天人的食器。当天人想要饮食的时候呢，七宝器就会自动的变现甘露饮食供给天人。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将人间的食器施舍了，就能够得到天上的七宝食器，得到精美的饮食，并且供应无缺，那么他一定会舍掉人间的食器而来换得一个天上的七宝器。大师说，我现在也是一样，舍不坚身得金刚身，我这个色身在山上死去以后就会被山上的鸟兽吃掉，我一点毅力都得不到，现在我能够用这个不坚固的色身向你换取听闻正法，熏习栽培了圣道的种子为因，将来就必定会得到金刚不坏的法身为果，所以我当然愿意舍身求法。于是罗刹鬼就为大士说了下半个偈子，就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那么经上这样说，大士听闻了以后便坐下深入的思维法义，思维完以后呢，在山壁上，在石头上，在树上，在道路上片片的写下了这个偈语，然后呢再爬上了树顶，从树顶上跳下来舍身给罗刹。这个时候罗刹就变回第四天，用手接住了大士放置在地面，并且呢赞叹大士的发心坚定。那么雪山大士由此因缘就超越了十二劫的功德。那么这个以上是说明一切行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者，诸有漏法粗重所随，说明为苦，如对法说。这个是解说经文一切有漏法上苦性。对法就是 不漏圣道的智慧的意思。因为智慧能够对观诸法真理，所以这个智慧就称名为对法。在论藏中，抉择法理能够使令学习者启发圣道的智慧，所以论藏也就称名为对法。那对法在此处呢，就是指杂集论。有漏法的漏是烦恼的译名，世间与烦恼相应之法都是有漏法，诸有漏法粗重琐碎，说明为苦。好，如果我说世间与烦恼相应之法是有漏法，好，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但是现在提出问题说，在世间修学圣道，由闻思修慧到了顺抉择分的四加行的善根位，这个时候是否还是属于有漏法呢？好，杂集论第四卷说，有漏法言亦设随顺抉择分善粗重所随故，与烦恼相应之法当然是有漏法，但是顺抉择分的四善根虽然是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但是还没有能够断灭烦恼种子的能力，还被烦恼种子随逐缠缚，所以还是称名为有漏法。也因为有烦恼种子随逐，所以说有漏法是苦性。一切法上不特伽罗无我性者，一切法言总摄有为无为诸法。这是解说经文，一切法上不特伽罗无我性，先解说一切法。这一切法就含摄了因缘造作的有为法以及非因缘造作的无为法。不特伽罗者，此云硕取去，以诸有情随善恶业硕取诸去，名硕取去，就云人者亦加谬也。在解说普特伽罗，这个是梵语的音译，在汉地新译为硕取去，意思是有情随顺自己所造作的善恶的业力，一次又一次的烁烁的在五趣中取着生命体，所以称名为烁取趣。在旧的翻译中，翻译作人或者翻译作众生，这是错误的翻译。然无我意有其二种，一者生空，二者法空，今于此中说前非后，故云不特伽罗无我性也。好，最后解说无我性。经论中说无我有两种意义，一者生空，第一种无我意是生空。我的定义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作用的字体。有情随顺善恶业力的造作，在五趣中烁烁取着五蕴生命体，其中并没有常住不变，有 主宰性的实体的存在，这个是身空，又称为人空，或者是我空，或者是众生无我，或者人无我等等的名称。二者法空，第二种无我意是法空。诸法唯是因缘所生，我们安立种种假名全表诸法的自体性，其中并没有有情依名记忆嫉妒分别所执着的常依不变的真实自体性的存在，这个是法空。今于此中说前非后，故云普特迦罗无我性。圆彻书认为解深密经中所说无我性只是指人空，不是指法空，所以在经文中才特别说是普特迦罗无我性。问：理有四种，何为说三而不明空？提问说：苦地有无常、苦、空、无我四行的道理，经文此处为何只说无常、苦、无我三行的道理，而不说空行呢？答：今于此中显三法印，为有漏者皆系是苦，诸有为者皆是无常，遍一切法系皆无我，空无所应，故此不论。我回答说，经文此处是要显示三法印，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我们根据三法印就可以来验证这个人所说的法是否合于佛安立的正法。为有漏者皆系是苦，断灭一切有漏种子及现行法，就能够离生死之苦，得到极尽涅槃，所以是涅槃极尽因。诸有为者皆是无常，一切有为法刹那生灭，而无常性，这是诸行无常应。遍一切法悉皆无我，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中都没有妄执的实我的自体性，这个是诸法无我应，空无所应，故此不论。空不属于三法应，所以在此处的经文不说，或者可以说苦地四行中的空是解作离蕴无我，也就可以摄入诸法无我应了。好吗？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刚刚讲那个，就是有为法，就是都是一刹那。那这样的话，讲这个生住意灭，那应该就只有生跟灭而已嘛。那这个住跟意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只有生跟灭，那么在生起来还没有灭的时候就安立为住。那么安立生的时候是前刹那没有自体，现在这一刹那自体显现了，那么安立为身，所以本无今有安立为身。那现在有生起归灭之时，安立为住。那么现在显现这个法，这一刹那显现的法跟前一刹那显现的法它的字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不一样所以有变异，所以就安立为异。那现在这一刹那显现，下一刹那不能够持续， 自己自然灭坏，就安立为灭。所以在现在这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就安立了身、住、意三相。到了下一刹那，这一相不能够怎么？ 没有了， 不能持续，自体不能持续，就安立了灭相。这样子安立四有为相。 还有关关那个，我们通常都讲四维四大。那这个四维的话，就是讲色、味、色香味触。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身去掉？还有后面这个华去掉？ 因为它是色、身香味触都是属于色蕴。对，那四维四大是属于色蕴，所以呢就包括了这几项。可是身必须要阴阳合合之后才会有生成先起。一般的话，物体上的体相上面没有身存在上面，所以它安立四大四维，就是色香味触。那一般的物体上面都会有这八法的存在，就是色蕴上面都会有这八法的存在。 因为本来想说身是跟风一样，不过如果这样讲，就是没有去碰撞就没有 身的身。 好，谢谢。 就你看《色大生论》，它里头，它在。在后面他讲说，你观察的时候先观察一切都是什么阴阳安立，然后后来他说你在观察的时候，他讲色香味触，那个绳子啊是由色香味触阴阳合合而成的，所以你在观察他依他起心，他也没有讲身，就是从四大四维这个方向来讲。 啊，刚才法师提到那个寂止，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极灭为乐。 极灭，那个极灭为乐，这个句话怎么解释？ 极灭为乐，极灭就是涅槃。 对，那涅槃自性是乐的吗？那有乐就有苦了。若以相对来这样论的话， 寂灭为乐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先安立生灭都是苦嘛，所以后面就安立寂灭为乐。所以你前面先安立的生灭是苦，那么后面就安立寂灭为乐，就是要你离苦得乐的意思。但是在涅槃上面是没有苦乐的，就是因为在涅槃的时候是没有明眼的，是没有苦乐，但是不安立苦与乐，你怎么会愿意离苦得乐呢？ 对，这也是方便说， 一切法都是方便说，变成语言文字就是方便说。但是在方便说，我们又安立了了义跟不了义，不了义就变成方便说，了义就变成究竟说，这些也都是安立出来的。 老师阿弥陀佛，在讲义十四第一页，跟刚才那个四维四大那边也是有一点不是很懂哦。那个老师第一次解释是说《诚实论》里面说四维组成四大，那它那个范围是限定，是从什么角度？是相分还是见分下去？ 是诚实论有跟你讲相分跟见分吗？讲相分见分是唯识中的， 是唯识的。哦，所以它还是从识有 讲四大四维，就是在讲色蕴。 OK， 好，限定十二运而已。 前面的色声香味触，你去看它破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到了法的时候，法成的时候，破斥的方法才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因为色声香味触都是属于色蕴，所以你一种破斥的方法就可以全部破斥。那举不同的色声香味触，引众生不同的根基来了解。 好，那第二个问题，课本24页，心六，如胡椒上心猛力性，合理，色性亦不如是。但法师您在解释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它是这东西的性质是，酸涩苦这样，然后。在戒律里面是药食可以用。那香就是因为你不会想要多吃，然后所以药食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请问这是限定吗？还是药食是限定这一类的食物吗？还是 它是有规定几样东西？佛制的时候，在戒律的这个规制规定几样东西，这几样果类都是酸涩苦。 对，了解。 意思就是不要你多吃，吃药食只是因为你有这个需要，暂时舔一下就好了，就是不要你多吃。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各个宗派解释对药食解释又不一样，所以有的就可以吃乳酪了，有的可以喝牛奶。就是可以说这就是随方法，到了不同的地方，大家对它解释可能就有不一样的解说方法。而到现在的话，不要吃太多就是了，就这样子。 那像八关斋戒那个，如果我们要持戒清净以测安全，那 就不要吃嘛，也不会像白饭斋戒就是熬一天嘛，一个晚上。你看别人去做那个运动，饥饿多少小时，人还那段时间不吃，你也不会就是熬一个晚上不吃东西。到第二天早上冥想一出来，你到那外面去看，可以看清楚自己手掌纹的时候，你就去吃吧。 Okay. 对，就过了。 好，那第三个问题，讲义词是第二页。第八，理事一意欲，这一段讲到四相所牵的时候，老师有引《瑜伽师地论》46卷来解释。他为什么都是用这个“正观”两个字？但是他的意思是， 正观你要邪观吗？ Okay. 你正确的观察它嘛，你观察它就一定要正确观察。 是，那法师在解释分别解释的时候有提到它的自相，就是然后自相是什么情形，但是同时也要了知它是假名安利，所以这是正观的条件。 你可以这么讲。 好，然后， 因为你要正观它为身，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您给它安立了名字嘛。本来它只是要你观察前一刹那没有自体，到了现在这一刹那因缘合合自体显现，但是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没有语言文字的，可是。没有语言文字你能观察吗？你现在不就是用语言文字观察吗？是不是你在观察思维的时候你是用什么？ 用名言， 用语言文字嘛，对不对？ 所以你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就只能用语言文字来观察。 所以他不是说那种很高的标准说哎我是禅定里面观察。 禅定里面观察也可以啊，对不对？但是你从基本讲起，对不对？唯识中最好的地方是说他永远给你一条路是你可以做到的，从你可以做到的做起。不是给你一个高标准，然后讲得非常的圆满，然后最后怎么做不知道。OK， 好，藏中别圆讲得非常的圆满，圆教讲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做不知道，对吧？唯识中他就跟你讲，你就是这样做，你照着我这个方法去观察，然后就是这样做。先用名言去除名言，然后再进入到引发到没有名言的圣智上面去。他不跟你讲太高的道理，他把真相讲给你，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步骤讲得很清楚。你到后面分别与切品，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好，然后这一页最下面，不是倒数第三行哦，在圆彻法师认为，他说就义说人，就解释这索取去说，以诸有情随善恶业索取诸取名索取去，就他认为是就义人或众生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人可以理解，那可是这众生他不是说也是受受生吗？为什么是他意识没有那么具足吗？还是这边为什么众生也 众生的解释有好几种，众缘而生也是众生，众多生命相续不断也是众生。 哦，所以它比较广， 所以要看你用哪个定义。那你要用跟索取句是同样定义的话，它就是一样嘛。但是你跟它不同的定义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但他认为索取句这样的翻译最容易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 好，我可以额外问你一个问题。 问 就是老师讲真实义品的时候讲陀罗尼有四种陀罗尼，其中有一种是咒陀罗，然后尤其是因为里面的咒陀罗尼也有一个，然后但是他说你持咒的时候你就要了知这个咒是你念安利，然后来扩充到一切语言都是你念安利这个。那佛菩萨他安利这个咒让你念，他想要问，这是属于，因为同时也是现行熏中的中止熏现行，我们在念的时候，他自然会熏进去。那这是属于善法，善法还无忌法？ 有善法，有无忌法。但是呢，从他引导你进入学习佛法来讲，那么是属于善法。 因为比如说你持咒的时候可能同时在做其他事， 你持咒的时候怎么能做其他事呢？ 雨夜是雨夜啊，而是那个夜 你的一颗心要怎么用，它什么叫陀罗尼？你总持一些法的时候，你的心要专注嘛。你哪说你在念咒的时候还要去做别的事情？ 那个 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要上班，大家必须要去做事情才能够过生活。那你又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么好，跟你说你在上班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去念一念，持个咒或持个佛号，再培点善根，就还没有忘记佛。OK，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持咒的时候，我们回向 世间跟处世间，显然他的德果也是差别也是很， 他上面不是跟你讲说，叫你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到无上正等正觉去吗？无上菩提啊。 OK， 你上次不跟我讲普贤十大愿吗？啊，普贤十大愿最后一个是什么？啊，普皆回向，普皆回向是回向到哪里？ 得一切种子。 对啊，无上正无上菩提啊。那你都跟我背那么熟，对不对？那讲到道理你都不懂，那你背它干嘛？你背了好多咒嘛，是不是？那你不如背一个咒，然后缺失利润不是有个咒吗？把它背下来，那就知道它只是什么名言安利嘛，就可以得圣道啊，那不是比较好吗？或者你去背《金刚经》心经后面的咒啊。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是到彼岸，到彼岸，赶快到彼岸，来解脱吧。对不对？他要提醒你的就是，赶快到彼岸去了，不要在这边混了。那咒的意思其实都是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哦，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想请，师父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等于是说就着色受想行来去做比喻嘛，哈，那就是弟子原来就是说熟悉的，就是说他的说法是说，啊，比如说像我们讲的，比如说八不中道啦，啊，那讲的就是说他用的一个语例是说。不依不异，他就是说，他是说，不是依，也不是异，哦，可是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讲说不异施舍于毗罗贝相异相，他每一个都是这样写的，就是这样翻译的。那这是我们就是唯识的特殊的用法吗？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们讲，我们就去取第一个了啊，就是如罗贝上先白色性啊，罗贝一个色法啊，然后白色，色法的这个它的相啊，那可能先白这可能就可能白就还可以理解哈，那就是说它是。比较属于这种依他起，可是如果说先白，就是说哦，这白特别的白，什么叫特别白？就白就是特别的白，那特别就有一点就骗寄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这罗贝把它说成是依他起，先白把它说成是骗寄子，然后。那他这后面所讲的这个一相跟异相，是不是他是在说明说，我这三自性，坦白讲，也是假安利施舍，是不是在说这种东西？就是弟子一直对这个文字有一些一些想法，想请师父解惑，谢谢。 他讲先白的话，也是讲依他起。因为他是讲到色尘嘛，对吧？他在原彻师在解释的时候，就是罗贝的话具有色香味触的四尘，那么鲜白色的话就属于色尘，那么四尘是属于总体，色尘就是属于别体，那么总别有异嘛，所以不可以说是一相。但是色尘不会离开罗贝的色香味触这四尘，而另外有一个自体存在，所以他们也不是异相，对吧？那么 从这边了解的话，就是说他在施设总体跟部分来讲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是一或者一啊，这是一个讲法。那你要把鲜白色特别解释为边际所值的话，那么罗贝是依他起，鲜白色性是边际所值性。这个这样解释有没有点牵强？ 但弟子是说，对于他的这个不异施色，他每一个就是不异施色，然后后面就是一相，那这是一个特定的语法。那就是说，其实他所要全表就是说，我的圣意地相跟诸行相。这两个东西，事实上你不能够说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一，可是就不是在说非一非一嘛。你不能说它是一，你不能说它是一，可是他就不说这非一非一，他就不用这个词来说明了。那唐彦，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圣意地相，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说是圆成实的时候，那我们对应的是，比如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常常就会说：“哎，我现在，接触了这个色尘，这个率而一念。”其实坦白讲，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在动念。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不是原成实，那只是说从文字上我们知道。可是坦白讲，就是在内心的分别，事实上很难去了解他这边的意趣，然后就是说，弟子很想说 这边要讲。譬喻、哦、我们刚刚解释了，就是说如果你要讲圣意地相跟诸法形象，你是讲义理，是吧？那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只有力跟人能够通得过去，顿跟人呢很难通得过去。那么这个时候阿利譬喻说罗贝跟白色、哦、罗贝它是什么？诸法形象，譬喻诸法形象。白色它是偏通于罗贝的，那么它来譬喻圣意地相。所以从罗贝跟白色的非一非异性，你来推知圣意地相跟诸法形象的非一与非异性。也就是说，从简单的他就讲以浅示以显深理。讲的这个罗贝跟白色，这个就是浅的事项，从这个事项上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好，所以刚刚讲说你的善根只要跟其中一项相应的话，你就可以从此推知到圣意地相跟诸法形象这个深入的义理。那因为众生的善根不一样，所以就按照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来安立。那你的善根，譬如说刚刚讲说箜篌的声音，那就是说不定就是为音乐人讲的，他对音乐很熟悉，所以他一听他就懂了，原来是这样子，那他就可以从这边悟入前面讲的圣意地相跟诸法形象的义理。这样讲，好吧，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利大众， 同利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